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孩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他是流行音乐界的一座风向标，他那独特而富有魅力的嗓音和优秀的音乐创作才华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雨一直下，月亮惹的祸，用心良苦等这些经典的雨式情歌，每一首都打动了无数歌迷的心。没错，想来我说过了刚才的那番话，大家就知道我今天要说的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唱作人张宇。各位好，欢迎准时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今天我们星光之旅呢，来聊一聊张宇的音乐创作生涯。在张宇很小的时候，家人就发现了他音乐方面的独特天赋，所以在10岁生日的那天，他拥有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架钢琴。从此之后，张宇每天都会练习钢琴，而他的音乐水准也在飞速的增长。16岁的时候，他写下了自己生平的第一首歌，叫《白鸽》，开始了他音乐创作的生涯。后来他能够写出如此多的脍炙人口的歌曲，也是在那段与钢琴为伍的日子当中打下的坚实的基础。下面呢，就带来张宇自己作曲并演唱的代表作，大家非常熟悉的这首《雨一直下》。 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你爱着他，也许也带着恨吧，青春耗了一大半，原来只是陪他玩耍，真想离开他，他却拿着鲜花，说不着边的话，让整个场面更加尴尬，不可思议吧，梦在瞬间崩塌，为何当初那么傻，还一心想要嫁给他，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就是爱到深处才怨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不可思议吧，梦在瞬间崩塌，为何当初那么傻，还一心想要嫁给他，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有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已密密麻麻， 非常好听的一首张宇的代表作《羽翼之下》。那么张宇对待音乐的态度其实是有点疯狂，为什么这么说呢？上大学的时候，张宇就开始靠音乐赚钱了。他是在一家民歌餐厅驻唱，因为张宇的演唱功底和吉他的演奏能力得到了餐厅顾客的一致认可，所以他每个月的收入啊，往往都特别高，相当于一个服务生月收入的两倍还多。但是那段时间呢，张宇的日子总的来讲过得也是很清苦，因为他买了一个专业级的音乐编程键盘，不但花光了他在民歌餐厅驻唱攒的那点积蓄，还跟别人借了很多钱。不过自从有了音乐编程键盘之后，张宇开始疯狂的写歌，虽然到最后那些歌一首都没卖出去，但是他的创作水平确实有了很大的提升。下面为您带来同样是张宇自己作曲并演唱的这首《月亮惹的祸》。 都是你的错，请你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一个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热泪让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 张宇谱曲并演唱的《月亮惹的祸》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张宇的创作生涯。在民歌餐厅的那段时间，对张宇的音乐创作确实有着巨大的帮助，因为民歌餐厅的氛围很自由，可以让歌手充分的发挥，而且跟听众的互动非常多。张宇当时就常常把自己创作的歌曲拿到民歌餐厅去演唱，然后根据观众的反应继续去做修改。而且张宇早期啊，是跟伍佰一样很爱耍脾气的歌手，遇到顾客点自己不太喜欢的歌呢，他就是不唱，顾客提意见他还会顶回去， 说不爱听你就别听啊。因为这件事儿呢，餐厅老板找了他好几回，如果不是好朋友尤鸿明及时的帮忙说好话，恐怕张宇早就被炒了好多次鱿鱼了。后来呢，张宇慢慢的开始走亲民路线了，因为他发现这样能够让人更快的接受他创作的新歌曲。好，说完了这小故事呢，再来听一首歌，张宇的《一言难尽》。 你给我一条心，你看着我如你，被你从心里剥落的感情，痛得不知怎么舍去。不要这场记忆，不要问我结局，心底的酸楚和脸上的笑容早就合二为一，迟迟不能相信，这感觉像自己和自己分离，那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不不爱之间的距离。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只好为难自己。我为难我自己。 一言难尽，来自张宇的演唱。在民歌餐厅驻唱的那段时间，对张宇而言是一笔特别宝贵的财富。民歌餐厅当中发生的很多事情都为他日后的创作积累了素材啊。这儿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有一回，一位男生给坐在他前面的女生点了一首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张宇刚刚唱完，那个女生也点了一首歌曲，是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张宇一读完歌名啊，那位男生立刻就脸红了。张宇这次发现原来男生也可以如此的羞涩啊。还有一次，张宇在唱歌的时候，一个男生用纸叠的戒指向一个女生求婚，纸上还写着钻戒这两个字，男生承诺将来一定要买一个真钻戒换回这个纸戒指。女生听完之后感动的大哭了起来，接受了他的求婚，全场的人都起立为这对恋人鼓掌，场面是特别感人。张宇虽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专门的写一首歌曲，但是他记住了这份感动。好了，下面呢送上这首张宇演唱的《一个人的天荒地老》。 已经对错了一眼，恐怕天色就要亮了。我开始有点明白，我们的爱也要散了。你像过去那样走来，紧紧用双手将我环绕。你的温柔其实如刀，要我还你怎样的笑？我明明都知道，这将是最后的拥抱。你给我一个圈套，我不能跳，不能遁逃。我拿什么和你计较？我想留的你想忘掉，曾经幸福的痛苦的该你的该我的都自一笔勾销。我拿什么和你计较？不同的人不受煎熬，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相信天荒地老。天色就要亮了，我开始有点明白，我们的爱也要散了。你像过去那样走来，紧紧用双手将我 环绕，你的温柔其实无道，要我换你怎样的笑。我明明都知道这将是最后的拥抱，你给我一个圈套，我不能跳不能遁逃，我拿什么和你计较，我想留到你想忘掉，曾经幸福的痛苦的该你的该我的都自一笔勾销，我拿什么和你计较，不同的人不受煎熬，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相信天荒地老，我拿什么和你计较，我想留的你想忘掉，曾经幸福的痛苦的该你的该我的都此一笔勾销，我拿什么和你计较，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相信天荒地老，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相信天荒地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来，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吧，我是您的导游韩涛。下面的旅程当中，继续跟您聊一聊张宇和音乐创作相关的那些故事。提起张宇的作曲，咱们就不能不说一说他的爱人加搭档十一郎。这段令人羡慕不已的音乐圈的夫妻档啊，曾经共同创作出了诸多的经典歌曲，给人们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张宇刚刚步入歌坛的时候，由于他的长相不太那么突出，所以他只能寄希望于自己创作的音乐使自己成为一名实力派的唱作人吧。但是仍然一次次碰壁，这让他充满了疲惫之情。有一次啊，他又被拒绝了，回到家中躺在十一郎的怀里，在倾诉完内心的苦闷之后，张宇就沉沉地睡着了。十一郎心疼地看着张宇，有感而发地写出了一段歌词。张宇醒来以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就弹奏起了钢琴，伴随着动人的旋律，一首感人至深的《用心良苦》就此诞生了。下面呢，就把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并演唱的这首《用心良苦》送给你。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却泪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春已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 深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与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世事却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眼前注定要落脚，今夜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春雨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 刚才听到的就是张宇的这首《用心良苦》。有一次张宇的朋友给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啊，有一个男孩爱上了邻家的女孩，他总是陪在女孩的身边保护她帮助她逗她开心，但是男孩从来不会对女孩表达爱意，而女孩也一直觉得理所应当地享受着男孩的爱。有一次女孩和男朋友分手了，心情很低落，让这个男孩马上过来陪她。男孩赶过去的时候发现女孩蹲在马路的对面哭，他急切地跑过去，却被一辆快速行驶当中的卡车夺走了生命。这个时候女孩才发现她最爱的人其实一直就在自己身边。那张宇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是感动不已，就写出了那首《小小的太阳》。好了，说到这儿呢，咱们上半段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也要暂告一段落了，现在就把张宇的这首《小小的太阳》送给你。广告和信息之后我们继续娱乐大篷车的旅程，稍后马上回来。 我在大雨刚停的夜晚一个人游荡，经过一个又一个橱窗，只想等天亮。面对就要失去的爱情，有一点释怀，有一点彷徨，最怕的其实是孤单。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要一点友善和许多依赖，修补我脆弱的情感。微笑如花，总是看我沉醉和绝望，我却迟迟都没发现真爱原来在身旁。你应该被呵护，被珍惜，被认真，被深爱，被捧在手掌心上，像一艘从来都不曾靠岸的船，终于有了你的港湾。你应该更自私，更贪心，更坚持，更明白，将我的心全部霸占。你给我从来不奢望回报的爱，让我高高的对待。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要一点友善和许多依赖，修补我脆弱的情感。微笑如花，总是看我沉醉和绝望，我却迟迟都没发现真爱原来在 在身旁。你应该被呵护，被珍惜，被认真，被深爱，被捧在手掌心上。像一艘从来都不曾靠岸的船，终于有了你的港湾。你应该更自私，更贪心，更坚持，更明白，将我的心全部霸占。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猴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各位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在我们今天娱乐大篷车之星光之旅的下半段旅程当中，我们要来继续回顾张宇的音乐创作。上半段旅程当中，咱们主要回顾了张宇自己作曲并演唱的那些经典歌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张宇写给别人的那些同样经典歌曲。张宇曾经给李翊君写过一首《沙漠寂寞》，这首歌曲是张宇作的曲，许常德等人写的词，不过这首歌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后来琼瑶把这首歌曲选作了《还珠格格》的主题曲，他采用了张宇作的曲，自己重新填了词，同时歌名也改成了《雨蝶》。随着《还珠格格》的热播啊，《雨蝶》在全国走红了大街小巷，成为了大家可以在街头巷尾常常听到的音像店吸引顾客的招牌曲目，这首歌曲也成为了李翊君的一首代表作之一。下面呢，为您带来这首张宇作曲、李翊君演唱的《雨蝶》。 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只因为下雨太美。就算流干泪，伤到底，心成灰也无所谓。我破茧成蝶，愿和你双飞，最怕你会一去不回。虽然爱过我，给过我，想过我，就是安慰。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张宇作曲，李翊君演唱的这首《雨蝶》。话说在张宇成名之后，很多人都会问他音乐创作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其实每一个音乐创作人寻找灵感的时候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习惯，张宇也不例外。在他准备作曲的时候，他通常会安安静静地坐在钢琴前面，一边即兴地弹奏，嘴里一边跟着旋律在哼唱。当发现有不错的段落的时候呢，他就会立刻反复地弹几遍刚才的旋律，既完善了刚才那个旋律，同时也是记住它。别看张宇读书背课文不在行，但是音乐旋律弹上几遍他就不会忘了，根本不用特意地记在本子上。有的时候张宇会静坐在钢琴前面，回想自己之前在民歌餐厅驻唱的那些日子，找一找当年的感觉。那他的很多歌曲其实都是这么写出来的。下面呢，再为您送上一首张宇作曲、万芳演唱的《猜心》。 四方五里，什么都没有，只有被你关进来的落寞。你在墙角独坐，心情的起落。我无法猜透，握你的手却被你推落，听见你眼中翻飞的寂寞，问你心想什么，微扬的嘴角有强颜的笑。这样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眉，我的喜悲随你而飞，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这样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眉，喜悲随你而飞，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 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万芳演唱的这首《猜心》，同样来自于张宇的作曲。说起张宇作曲的习惯，还有一点是可以跟大家聊一聊的，他特别喜欢洗澡，尤其是冲淋浴，因为张宇觉得在冲澡的时候心里会特别的宁静，有很多的灵感都会顺着莲蓬头的水流跑出来。有一次张宇和妻子约好晚上出去吃饭，由于时间尚早，张宇就想冲个澡。那天张宇洗澡洗得特别的舒服，耳边仿佛不断地回响起优美的旋律，他于是就打着拍子哼唱了起来。不知道过了多长的时间，张宇听见了妻子的敲门声，都两个小时了，怎么还没洗完？吃饭的时间都快过了。妻子这样一说，张宇才立刻穿好衣服，乖乖地陪着妻子去吃饭。哎，那顿饭他们吃得特别高兴，但是在回到家呢，张宇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刚才洗澡时候的那段旋律了，觉得特别可惜。当然了，张宇还写了很多其他好听的歌曲啊。下面呢，为您送上的是这首张宇作曲、彭羚演唱的《囚鸟》。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如果离开你给我的小小城堡，不知还有谁能依靠。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得到的爱越来越少，看着你的笑在别人眼中燃烧，我却要不到一个拥抱。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对爱不及可惜，这无味的日子，眼泪是唯一的奢侈。 囚鸟由张宇作曲，彭羚演唱。我相信大家可能也有所耳闻，也知道啊，张宇曾经还给那英写过歌曲，两个人因为曾经同在一家公司，所以也早早的相识。那个时候那英跟张宇邀歌，张宇也是很痛快的就答应了。巧的是张宇刚刚给那英写了一首歌曲，就被另外一个歌手抢先一步要走了。张宇觉得特别对不起那英，所以又为他写了另外一首歌曲，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心酸的浪漫。但是当时妻子十一郎因为有事只写了三句歌词就停笔了，而那英自己很喜欢那首歌的旋律，决定自己来填词。但是那英没有写过词的经验，张宇就把自己作曲的时候的一些感受说给那英听，还跟他分享了一些十一郎写词的经验和技巧。那英写完词之后，张宇还主动提出了修改意见。后来那英把了《心酸的浪漫》这首歌当中男人的情感世界诠释得特别出色，深受歌迷的好评。那下面呢，就把张宇作曲、那英作词并演唱的这首《心酸的浪漫》送给你。 多年后再次相见，往事如烟，他爱我的双眼已变得漠然，很想再提起从前，以为缠绵，他用淡淡的笑脸拒绝我所有语言。面对他依然牵挂，是我太傻太善良，我怎能记怨他？他给我太多心酸浪漫啊，面对牵挂，左右为难地爱他，忘不了放不下，心酸的浪漫说不清啊。多么伤感。 坐在他的面前，局促不安。很想再提起从前，心口难开，让沉默为我表白。我是万般的无奈，面对他依然牵挂，是我爱得太凄凉，连微笑都害怕。他给我浪漫，让我心酸。情愿一生都为他，心酸的浪漫说不尽。太傻太善良，我爱得好凄凉，他给我太多心酸浪漫啊。面对他依然牵挂，心神不宁的为他，情愿一生都为他，心酸的浪漫说不清。后再次相见，十分伤感。他坐在我的面前，往事如烟。很想再提起从前，太难，太难。 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张宇在音乐创作上的那些小故事。张宇和妻子十一郎都是音乐创作人，但两个人的生活习惯却完全不同。张宇很像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每天大概十点多就会上床睡觉，而十一郎的精力则特别的旺盛，每天玩游戏都玩到两点多，睡前还一定要把张宇叫醒来陪他看一会儿电视才能睡得着。有一段时间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了一点小问题，哎，这天十一郎又把张宇叫醒，但是张宇可能太累，醒来之后就对十一郎大发了一顿脾气，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十一郎伤心地哭了。事后张宇向妻子道歉，为表示歉意，他决定把那天晚上的感觉写成歌，时刻地提醒自己，于是就有了后来的那首《陪你到天亮》。下面呢，就把张宇作曲、十一郎作词、童安格演唱的这首《陪你到天亮》送给你。 你说这样认识一场，起码要来说声再见，心事才算完。明天起你要去流浪，这一生不再回来这地方。这种道别有些感伤，直到不能留你，让心跟你到远方。很难把聚散当平常，好不好？让我陪你到天亮。真的曾经对你动了心，你却轻轻跳过，要我相信命运，相信有心的人 最后一次为你道歉了。 刚才听到的就是童安格演唱的张宇作曲、十一郎作词的这首《陪你到天亮》。说起如今的张宇啊，已经过了不惑之年，啊，也很少在公开场合再出来唱歌，创作的速度也比之前慢了很多，基本主要是在做一些选秀节目的评委。不过张宇表示，他很想退出目前的工作，但是并非是退出歌坛，因为他还深爱着音乐，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精力不再如当年那么旺盛了。他只想安心地从事创作，给歌迷们带来更多更好听的歌曲，是他最终的目的。没事的时候可以打打麻将，多陪一陪妻子，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好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旅程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旅程的最后再送上由张宇作曲、张学友演唱的这首《回头太晚》。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过了这一夜，你的爱也不会多一些，又何必流泪，管我明天心里又爱谁。我的爱情有个缺，谁能让我停歇。痴心若有罪，情愿自己背。让我挽回，是你的定义，总不妥协。你的永不后悔，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可知心痛的感觉，总是我在体会。看我心碎，你远走高飞。一生热爱回头太难，苦往心里藏。情若不断，谁能帮我将你忘了。深热爱回头太难，情路更漫长。从此迷乱，注定逃不过纠缠。我的爱情有个缺，谁能让我停歇。情愿自己背，总不妥协。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早上七点被老